只有风，迷迷喃喃，男男女女，迷迷喃喃，轻柔耳语是一波波的浪，拍打在温柔的岸上，不小心就容易迷乱，男男女女，迷迷喃喃，舍不得离开温暖的海洋，如果有一天你会扬起风帆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迷迷喃喃，飘到一个没有我的地方，那里只有风，呢呢喃喃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异域风情，开拓眼界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 我是九五九小记者马宇涛，这个暑假我要参加英国小记者夏令营，我也邀请小伙伴们一起，我们在英国过一个快乐的暑假吧。 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跟着电台主持人去英国，参加这个夏令营安全吗？保障孩子的安全是我们的头等大事。交通方面，我们选择信誉良好的航空公司航班和欧洲英国旅行大巴，航班是由北京直达伦敦，并不会中转。欧洲大巴司机素质好，而且法律对大巴司机的驾驶有严格规定，每3个小时必须休息20到30分钟。大巴司机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可以超过8小时，否则违反法律。住宿方面，我们将入住英国本地的寄宿家庭，寄宿家庭都在学校附近，且都经过当地政府的审核，都具有为国际学生提供寄宿家庭服务的经验，有较充裕的时间以及丰富的经验照顾您的孩子，让学生真正的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，在生活中运用英语并享受英语的乐趣。保险方面，我们会给每一个参团的孩子保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境外综合全险，经验丰富的带队老师全程陪同，每位学生随身携带银元卡，上面记录着紧急联系人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，以备急用，为家长免去后顾之忧。而且主持人会发送给每一个孩子一个定位手表，孩子必须随身携带，以备主持人和爸爸妈妈能够随时随地掌握孩子的行踪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英国小记者夏令营开营了，15天畅游不列颠，寄宿当地家庭，学习纯正英语，锻炼表达能力，体验异域风情，开拓眼界，还会在好音乐九五九电台发回现场报道哦。报名热线：微信手机同号13552053567，13552053567。 心交给你的时候，有白色的梦，有红色的情，单纯而又执着，轻轻挑着我的黑发， 是这样温柔，给我最深情的吻。春天来的风，春天开的花，秋天悄悄飞落，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，转变后的冷漠。明明该有一个结果，偏偏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痛的泪。心交给你的时候，有白色的梦，有红色的情，单纯而又执着，轻轻挑着我的黑发，你是这样温柔，给我最深情的吻。秋天悄悄飞落，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，转变后的冷漠。明明该有一个结果，偏偏留下伤口，给我最伤痛的泪。后悔 身边，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，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。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，只需1000元，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。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你还为寻找心仪二手车四处奔波吗？五月六日至十二日，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，集结高中低档二手车，品质保障，价格实惠，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。北京奥之旅，010-6137-8699， 即日起至6月30号，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六重好礼：首年商业险、两年基础保养、24期免息，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。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，010-6137-7777。 斯图加特车险业务遍及人保、太平洋、平安三大保险公司，商业险优惠25%，赠送喷漆一块，百元加油卡一张，上门代理赔服务，方便快捷，无需垫付。好车险尽在斯图加特。 热线电话400-070-8889，同步微信1391371295。 给老板打工没赚头，自己做老板没思路， 青春都喂了狗了，你还等什么？ 久经考验的餐饮品牌翻滚油条喊你加盟了， 只需30000元加盟费即可获得价值100万配方油条，还有10大热卖单品秘方， 门槛低，易操作，上手快，15年餐饮老司机带你上高速。 加盟热线400-8720-060，400-8720-060，小店也有大生意哦。 加盟热线400-8720-060，400-8720-060，早餐也有大市场。 餐厅开业了，免费送吃送喝，也没人光顾呀。KTV 豪华装修，免费畅饮，也没人知道呀。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，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，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。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都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-1011-3033，139-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今日记者来到加达别克正常装店，了解到五一期间，加达别克正常装店现金99抵899元活动火爆进行中，多款车型限时促销。活动期间，购车客户可享3年10万公里质保服务，多种金融方案任您选。限时推出凯越全额置换君威活动，活动详情到店咨询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你的眼，抵不完的发梢。 着你的水晶珠帘，请跟我 太晚，

没有云彩，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呀，你为什么还不早来哟？

睡不着，我飘 繁忙的工作会使你暂时失去清晰的思路。车窗外的阳光在这个时候